志啦， 雜誌啦，係 雜誌。你細個睇咩雜誌嘅？你有冇睇噶？ 嗱，我睇龍虎豹。 龍虎豹好睇，好睇，但係又好鬼貴。 樓市真係好啲。想知嘅話，逢星期四晚9:30至11:00，城寨舊市好啲，有我大 N 同埋 Eddie Sir 三碌拎回顧，睇下英治時代定係而家好啲。準時見啦！ 喂，你頭先講咧，即係我好同意啊！即係你話，即係有時，尤其是政改過咗之後咧，跟住即係阿林鄭啊、梁振英啊嗰啲成日都講話，喂，即係而家嚇政改就即係我哋要擺低佢啦，我哋專注民生事務，跟住咧喺呢個任內咧就唔會再重啟政改。呢樣嘢我好反感嗰陣時聽到，即係我覺得喂。即係要搞政改，呢、這個首先係中央嘅承諾， 冇錯。 中央即係大陸嘅承諾，咁跟住你係作為特區政府，你又有責任要去即係幫下大陸要履行呢個承諾噶嘛？ 冇錯。 咁你要推動呢樣嘢噶嘛 ？OK， 今次推唔到，你就其實你係要諗下有咩辦法可以再去推動，即係證明嗰個方案不為呢、這個即係港人接受嘅。咁你睇下要點樣去改啊，或者點樣令到香港人接受啦、啊？係咪要重新諮詢啊？成啊咁嗰啲嘢咧？竟然話可以擺低，唔再重啟，跟住就話專注民生事務，呢、這個又係另一個荒謬。 佢真係咁易放得低嗰啲。 嗱，一來就係你根本就係你冇盡你嘅責任。係 啊， 即係等於即係阿老細叫你，喂嗱呢、這個月咧你嘅 quota 咧就係咁樣咁撳啦，即係譬如要交一條咁嘅數，你做唔到，跟住我聽我做唔到啦，呢、這個月我唔做噶啦，我下個月先再做啦，我專注做第二啲嘢啦咁樣。 係 呢、這個係唔講唔通嘅，即係嗰個責任你係要做，你冇盡責任第一。第二就係跟住講話專注民生事務。喂，你一個政府，你從來你就係要做民生事務噶啦，你唔係要政府做咩啊？ 專注噶啦， 唔係去交税做咩啊？ 唔係咯， 喂，我交税就係要你去搞一啲即係基建、民生啊各樣嘢， 同埋你請咁多公務員，就係處理民生嘅問題噶啦。係 咯，你根本係應該做緊噶嘛一路，你即係你咪即係話俾我聽，第一。之前做政改嘅時候咧，你就完全冇資源去做民生事咧。 係、啦， 好啦，而家政改做唔到啦，我就做翻民生啦咁樣，即係做得兩樣嘢嘅啫。你就係只有政改同民生，係咪咁樣咧？照計民生你一路做緊咁應該。 嗯。 即係第二就係、是、即係你係啦，到你而家話完成唔到呢樣嘢，我就做翻民生事務。咁但係好啦，而家你話做民生事務，你又睇到 嚇、一鑊粥啦， 一鑊粥有邊樣唔衰嘅？鉛水事件即刻爆出嚟啦。 所以我寧願佢係繼續搞政改。 係啦。 咁佢繼續搞政改，反正都彎，繼續彎落去啊嘛。但如果你話一搞民生，咁民生就即刻彎 啦，係啦，係啦， 即刻爆鉛水事件啊嘛。 鉛水事件啦，跟住你嗰啲即係高鐵超支嗰啲繼續啦，跟住你有港珠澳大橋又移位又成啦，跟住即係又話唔知幾時先通到車啦。今日又見到喎，沙中線又話可能要遲7年喎。 唔係，所以我覺得梁振英即係點都好。都唔好講話以自己要專注搞經濟同埋就業。 係， 如果唔係就仲大鑊啦。 唔 係 啊， 我諗個經濟都會彎。 仲有呢個土地啊，最緊要房屋問題。 咁土地都彎咗㗎啦。 彎咗㗎啦。 咁啊，我哋剩翻就係個經濟同埋個就業啫嘛。 但 係 佢 如果你咁樣都話搞咧，咁啊大鑊啦。 喂，佢仲要話適度有為喎、你點會唔搞啊？你經濟仲要成日話要搞內交 啊，要成為呢、這個喺呢個一帶一路令到香港發揮一個超級聯繫人嘅角色啊，咁樣喂。 所以唔怪一支 大佬， 依、李嘉誠又要遷拆係嘛？依家連阿匯豐啊都諗住個將來啊個總部仲擺唔擺喺香港啊、都成一個疑問，依家考慮緊啊，可能就因為知道哇死啦，梁振英話要適度有為，要搞經濟啊， 係咯，一帶一路添，係 咁啊，真係大禍啦， 係啦，咁啊係啦，即係喺一個咁嘅背景之下，即係呢個即係政改又搞唔掂，民生又搞到彎嘅時候咧，啱啱過去個週末又另一件事咧，就係阿林鄭就出席呢一個明愛賣物會嘅，唔知咩一個典禮咁，明愛賣物會啦，咁就講嘢啦嚇。咁其中啊講到都係即係嚇佢即係天主教嘅一個教徒啊嘛，天主教教徒，佢話咧覺得自己即係政府一路做嘅嘢咧，都係即係正義嘅嘢嚟嘅。不過有時候俾人責難，不過我唔緊要嘅。即係佢覺得即係天堂嘅路咧，唔係天堂嘅路啊，天堂已經預咗個位俾佢。 即係講到咁樣， 咁咪即刻揾天父啦，仲喺度留喺度做咩啫？位隨時冇噶，大佬，我諗俾人霸咗有 quota 噶嘛？ 唔會啦，即係佢講呢種天堂咧，我諗其實大把位啊，大把呢啲即係仲有好多呢啲可以上得呢個天堂嘅人都等住去嘅，香港大把。 咩澳門東大把澳門東莞嗰啲唔知乜乜天堂，咩足浴天堂啊，桑拿天堂嗰啲啊？但應該掃得七七八八噶咯喎， 係都掃曬啦， 你仲想要咩啊？冇得撈喎你， 同埋你都六十路啦，點撈啦喂？ 點撈啊大佬？應該冇嗰個位噶咯喎，個天堂個位。 咁即係話咧，即係佢做咁多嘢啊，呢個位有穩陣嘅，呢啲咁樣嘅天堂咧，你嚟退休咧都六十路，即使你都仲有得你做呢啲嚇咁解。但 anyway， 我咧。即係曾經，即係都係一個即係天主教徒啦。 啊！ 即係後來我自己冇翻 church 成啊咁樣啦。咁、但係我都印象中，我都接觸過好多教徒嘅屋，我屋企係啦。唔係嗰啲天主教徒，耶 L 可能另一種啦、啊。 都有相同嘅啫， 都有啲共通點。 嗰啲基要派啊，嗰啲 又未至於、啊、天主教 OK 嘅，即係佢比較唔係好理呢啲嘢嘅，就但係即係某啲嘢都有啲正義感咁樣啦。咁、但係我印象中咧，我接觸過咁多嘅天主教徒咧。從來未有一個天主教徒咧係咁串咧，可以話俾人聽咧，我想硬天堂嘅。我未聽過嘅，只有個個就話我有罪。我唔會即係我隔咁耐咧，我就要去告解，因為我有罪，所以咧我就要告解。通過告解，希望得到呢個即係神嘅寬恕咁樣。於是我得到天即係上天堂咁樣，甚至乎即係嗰啲講法都係話臨死嗰下咧都要嚟一次即係 final 嘅告解，一筆即係債務一筆清，咁你就可以上到天堂啦咁樣噶嘛。應該係咁樣噶嘛。從來我未聽過有一個人咧係可以夠膽死話咧。我想硬天堂嘅，天堂已經有個位預咗俾我噶啦。 有， 我真係未聽過。 有 天主教徒啊， 以前中世紀即係黑暗時代嗰啲教廷，嗰啲教士咪會咁講咯。咁、所以你 咁係而家林鄭， 即係你咁樣講，你咁樣講起，我又諗起即係阿尼采啊。 係 尼采就即係話上帝已死啊嘛，一個著作係咪？咁又好出名啦。上帝已死咧，即係佢就唔係話從。即係宗教，即係唔係從話宗教上面究竟有冇上帝，然後個上帝係咪死咗咧？ 即 係佢唔係 一個宗教嘅意味去講。 佢話上帝已死啫，從哲學講話，即係依佢當時嗰啲信教嘅人係點樣令到咧呢個宗教死咗？即係其實上帝咧，佢本身嘅原意咧，其實俾你哋現世嘅人咧歪曲曬。佢嘅原意已經唔再存在，其實係你哋搞死佢啊！ 咁咪同阿陳雲嗰篇如何整死一支香港警隊一樣咯。 同埋佢就係話，嗰啲即係佢，尤其是佢要批判一啲咩嘢嘅人咧，就係成日話自己上天堂，同埋話寬恕人哋，係嘛？即係話即係寬恕人哋免去落地獄嗰啲人咧， 係 先係最乞人憎、最難頂。點解咧？因為你成日都話要寬恕人，成日都話叫人唔好落地獄啊，其實就係調翻轉，就係你成日個心時時刻刻都諗住人哋都係要落地獄嘅，其實所以你個心先係最乸渣，所以林鄭月娥啦，即係我唔知佢即係嗰啲宗教修為去到邊啦，佢有冇睇尼采啦？咁但係佢既然覺得自己話我一定上地獄， 佢唔係上天堂， 佢一定上天堂，sorry 我都搞錯。即係佢一定上天堂，即係其實係時時刻刻諗住人哋其他人要落地獄咯，唔係佢點會睇到個天堂咁嚴重啊？佢話自己喂，我做嘢任何都係好嘢嚟㗎，我就想上天堂啦。你哋依班反對派或者任何人阻住我做嘢，咁即係相對啦，就係要落地獄。所以就係依啲其實就係以前尼采所批判嘅嗰啲人啊，就係話。成日話標榜自己可以上天堂或者要寬恕人哋嗰啲咧，其實時時刻刻都要諗住人哋落地獄嘅，嗰啲人個心思係最乸雜。所以同埋阿林鄭月娥再上多一個禮拜，佢亦都有講啊嘛，議會度佢話官道無求膽自大啊嘛，佢真係自大啊，大佬，佢唔係膽自大，佢直頭係自大啊。因為點解咧？嗱，又講翻呢個。老殘遊記，大家讀書都讀過啦。老殘遊記佢裏面又提過啊嘛。喂，啲貪即係嗰啲咧，貪官係固然可恨啦，係嘛？即係你貪污啊嘛。但係其實啲清官咧係更加乞人憎。 點解咧？因為喂貪官都知道自己有問題， 係 自知有病，即係知道自己有問題，佢做嘢都唔會咁盡啦。 係， 但係問題嗰啲清官啊，佢成日話自己冇收錢，我冇收，即係我冇收你錢㗎，我冇貪污㗎。 企喺呢個道德高地嗰度， 係啦，但係做嘢就完全係好過分，唔考慮即係唔考慮結果。嗱，小則即係就令到個即係小則就得罪人啦，係咪？重則就係咩咧？就係、是、令到個社稷啊個朝政咧就敗壞啊嘛。係。所以嗰啲人先最需要去警惕啊嘛。咁你一樣啦，去到阿林鄭月娥又係，我又唔知佢有冇睇《老殘遊記》啦。 係。 咁佢又係，佢講到官道無求膽自大，即係自比一個清官、清明嘅官咁啊。但問題佢做嘅嘢咧，就係、是、佢可以即係完全大條道理，係咪企喺道德高地度做啲錯嘢，佢自己都唔會反省噶嘛？係依個咁嘅毛病咯。 咁呢個就直情係佢跟住嗰句就好充分反映出嚟啦。即係佢覺得佢係呢個政府其實而家做緊好多都係正義嘅嘢啊嘛。即係覺得係正義嘅嘢就俾人責難，咁所以即係啊，於是就好委屈啦咁樣。但係佢都即係覺得佢都會即係嚇依然係理直氣壯，覺得係即係天堂我就上硬 了。仲話咩？ 即係一個咁樣嘅心態，就係你頭先講嗰種啦。即係第一就係覺得自己。即係好，即係好清官又好，點都好啦。即係我覺得未必係嘅，但係即係膽自大就一定係啦。即係就亂咁講嘢啦，已經開始去到一個地步就係、是，即係咁。第二就係、是、即係你覺得原來你一路做緊嘅嘢咧，原來係屬於正義，即係政府香港政府做緊嘅正義。咁頭先講開即係講開，譬如一啲即係尼采啊、老殘遊記都也好啊咁樣啦。即係究竟正義又係乜嘢咧？咁樣呢個又要講下正義論喎，大佬。即係如果講下 John Rawls 咁樣啊，呢啲正義論咁樣。喂，人哋講緊正義就係等於公平啊嘛。係 啊， 即係你要係話一個社會裏邊，當大家都能夠有一啲公平嘅權利。有公平嘅即係嘅權益啊、自由啊，甚至乎一啲嘅即係你去即係去賺取收入同埋即係累積財富嘅一啲嘅 means 所謂一啲條件、一啲嘅工具，同埋大家都有即係能夠同樣得到嘅尊重嘅一個機制基礎，咁樣先係一個叫做為之嘅公平嘅社會嘛。同埋佢講就係話，所謂公平嘅意思就係話，當你一啲嘅即係呢啲頭先講嘅種嘅即係不論係權益也好、財富也好，或者係即係嗰啲即係受唔受到尊重呢啲咁樣嘅嘢嘅分配咧，應該係平等啊，基本上。 冇錯。 如果唔平等嘅時候咧，唯一點樣係可以唔平等咧，就係話呢個唔平等咧。是對啲弱勢社群係有幫助有益，呢種唔平等咧先至可以容忍嘅，即係話哦，你可能有一啲嘅福利係向一啲弱勢社群傾斜咗嘅，令到頭先講嗰啲咁樣嘅即係財富嘅分配啊有即係失衡咧，佢覺得呢種係可以忍受嘅，呢一種就係、是、即係其實就係製造一種即係公平嘅環境，跟住佢就係一個咁樣嘅環境咧，即係對阿 John Rawls 嚟講咧，正義論就係咁啦，一個咁嘅環境，一個咁樣嘅公平嘅社會，大家。即係合作的過程裏面是大家都可以相互得到利益的，大家是即係處於一種公平的狀態的對等 的情況之下咧，呢、這個社會咧先至係為之正義的 係，咁但係 咁係啦，講咗咁多嘢係啦，咁香港政府做嘢有幾正義咧？ 有幾公平咧？ 係啦， 喂，啲即係講緊處理鉛水事件咁啊，啲居民話：喂，我哋飲緊鉛水， 係啦， 我哋不如啲你啲官。都飲下鉛水啦，係咪？你覺得冇問題啊嘛，咁公平啊嘛，係咪？咁你飲俾我睇啦。但係林鄭月娥講咩啊？話呢啲屈辱喎、 啊，喂，對於官嘅屈辱喎、啊，有損呢個香港政府嘅尊嚴喎、啊。 係咯、 啊，官飲就屈辱，是啊、就係、是、有損尊嚴。市民飲就大條道理， 係大條道理。 咁呢個係咪公平咧？咁、啊、如果你話，係啊，頭先用翻 John Rawls 咁唔公平嘅時候，咁呢個係咪正義咧？你做、啊、你講你係咪正義咧？呢、啊、個第一啦。咁啊，最頭先你講政改就好明顯係一個係咪一個公平嘅狀況啦？即係有啲人就可以即係選委就可以投票嘅、市民就唔可以投票嘅、某啲人就可以提名嘅、公民就唔可以提名嘅、跟住係啦，嗰、那個即係個方案係要哇！依千二人要有一半 approve 咗 OK 咗先至可以出嚟再俾大家選嘅，咁即係話呢千二人有特權啦。咁呢啲有特權嘅，咁係咪公平咧？咁啊，再加上 唔係，所以我最近阿張炳良都出嚟講嘢鉛水事件， 係 嗱，依、這個真係體現咗就係話，即係貪官同清官嘅分別。喂，張炳良自己知道自己係二五仔， 係 投共， 係 佢都自知有病，都即係心裏邊都知誒自己都係有啲問題。 嗯， 人哋質佢呢個鉛水事件，佢冇咁囂張。 係， 佢話嘅政府係有認知不足啊，咁樣即係都會認低威。 係， 即係佢未必話攬曬呢個責任上身，但佢至少都覺得係有問題嘅咁樣。即係因為佢自己都知道，我自己出身都唔係好。但係諗下，你反而港英出身嘅呢個咁嘅政務官 林鄭月娥 嚇，去到呢個政務司司長，爭一個位，即係即係依家冇港督啦，係咪？咁但係佢諗下，佢就因為自己喺呢個咁嘅體制裏邊，哇！我就係最乾淨噶啦。咁所以佢就即係講嘢係更加不留餘地。 係， 即係你反映咗就係頭先老殘遊記嗰個例子啦。喂，張炳良。佢雖然投共啫，但係好似都仲有羞恥過你喎， 即係仲有少少廉恥之心啊！ 係，因為佢都因為以前都會俾人成日鬧開你投共啊，你義務啊，咁佢都會有個咁嘅即係羞恥心喺度啊嘛，會度住自己啊嘛。咁你林鄭就係完全冇啦。咁當然佢可以有好多嘅動機去做嘅咁啊，例如話即係會唔會依家係博反彈啊？係嘛？即係政改之後。啊，衰咗一鑊啦，因為政改三人組其中之一啊嘛，佢依家就即係唔需要孭飛而辭職啦。咁會唔會係即係話啊？我而家無求即係叫做以退為進，嚟即係博反彈咧，然後做嘢做盡啲，仲狼過狠過梁振英，係咪會有更加大嘅出路咧？咁啊，或者可以至少唔理將來下一屆係邊個做特首都好。我都可以 keep 住繼續做政務官咧，即係政務司司長咧，咁可能呢個係佢嘅一個盤算嚟嘅。 甚至乎即係我哋之前都有講過，即係之前嘅撈鬆都有講過，即係細良嘅推斷就係其實佢係可能更加係、其實佢係想 run 特首添。係、 當然 係啦，但係你頭先講張炳良嗰度咧，有一樣嘢我有少少唔同意嘅，即係你話佢仲有少少羞恥之心咧，我係覺得佢 即係。相比起阿林鄭啦， 但其實我都覺得佢唔係，因為咧其實佢講嗰番説話咧，即係佢話鉛水咩鬼，我都知係有認知不足啊。嗰、那個其實佢係根據翻咧嗰個即係第一個出咗嗰個報告，嗰、那個口徑，同阿林鄭之前講個口徑一樣嘅，即係話喺現有嘅制度裏面咧。即係制度係有問題，即係係咪嗰啲即係水務署啊，或者係屋宇署啊，係啲制度，即係咪嗰啲監察有問題？佢話係有制度嘅問題，不過喺現有嘅制度，喺一個咁樣有問題嘅制度之下咧，就冇一個官就需要負責。 哦、 即係冇人為嘅錯誤，只係個制度唔啱，所以個制度我哋會改。 但係個制度都係佢哋 set 出嚟噶嘛，佢哋 run 噶嘛。 嗰啲係沿一路沿用緊嘅制度咯，嗰啲係港英流落嚟嘅制度。 驗水板同埋收即係嗰個入火紙，都係要經屋宇署噶嘛，係嘛？咁但係係咯，咁呢啲都係現行制度裏邊嘅一個過程嚟喎。咁但係。中間出 咁所以係啦，就可能話即係應該驗可能抽水板唔夠，或者驗得唔夠密，或者嗰個取樣嘅即係個範圍唔夠。 咁如果調翻轉 咁樣嘢咧， 咁呢個海難事件咁樣，咁、那個海務處水務嗰、 海事處 海事處嘅官員，咁佢都可以賴嘅啫。我哋係抽查，我哋係安檢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個安全檢測係不足噶。咁都係個制度問題啫。 事實上都係啊。 我點解要問責？ 個海事處長冇事啊。係 咯。 事實上係咁喎。 我去驗船啊。 事實上係咁喎。 唔通我架架船去驗啊？ 係啊。個報告點樣去搞？即係點樣去講個海事處長？我哋唔知㗎喎。因為報告一路都未出啊嘛。係。即係佢出咗，不過唔披露。 咁但係問題你喺外國嘅。 好貫徹喎呢個。 喂，乜嘢叫做問責制啫？問責官員啫，就係要問責啊嘛，要政治問責啊嘛。 咁呢個由老總開始，佢引進呢一個問責制，我哋知道佢都唔係問責制。 咁你公務 有邊一個係賴過嘢嘅？有邊一個係需要負政治責任嘅？ 冇錯，可能即係你話係成個政府機構咁多公務員喺度做嘢，咁唔通做錯所有嘢自己攬上身咩？但係問題就係牽涉到重大嘅政治危機嘅時候，你就係要攬上身啊嘛，你唔可以俾佢燒啊嘛。 即係講就咁講啦，但係香港呢種問責制嘅運作方式就真係具有呢個中國特色嘅。 係都 係，就係話咧，即係當你有呢啲政治事故嘅時候咧，反而咧嗰個政治問責官咧就會擁個公務員出嚟死嘅。 係， 即係等於鉛水事件最初咪仲擁個水務處， 唔係啊，最早係咩啊？林德森啊， 係即係 喺個水。 喉像， 首先是水喉像，跟住又應耀康啊嗰堆咁樣嘅，即係嗰啲即係一啲公務員，或者係甚至乎係啦，即係 contractor 做嘢嗰條狗拱埋佢出嚟， 有關我事 係啦。即係永遠呢個問責制其實係愛嚟。 问责 其他人嘅责噶嘛， 系攞嚟 高官系问人哋嘅责， 哦、 就唔系高官自己问责， 系、 就、啦、是。咁所以咧，从来都唔系咁嘅。咁所以头先 咁，你呢个香港都大镬喎。喂，你即系你话有啲细有啲后生出嚟做嘢，又或者点样成啦，即系诸事不顺咁样，又即系又失业，又双失，又成， 系啊，搵唔到楼啊， 你都可以赖啊呢、這个社会嘅错啊，系咪先？你連做到高官喎，你係精、即係社會嘅精英喎。你做錯你都賴社會嘅錯喎。咁究竟個社會係邊個運作呢？咁好大鑊，即係無人駕駛㗎啦。 喂，呢、這個其實都唔係第一日知㗎啦。即係你真係數一數啊，有邊一個即係問責嘅高官係即係呢個政治任命嘅官員係、因為自己賴咗嘢而辭職嘅咧？係、真係係老董嗰兩個嘅啫。 係 啊，即係馬時亨同埋劉錦松。那時亨就先股事件啦，咁所以就自己辭職。 佢都話咩噶？係公務員整蠱佢噶，擺份文件喺度叫佢簽，佢又真係簽啦。 但係起碼佢都肯辭職啊。 係啊， 嗰個梁錦松偷步買車咁都叫肯辭職。 係啊， 但係打後一個都冇喎。 係啊，喂，其實我梁錦松都係 被炒嘅就有。 喂，梁錦松其實都係無辜嘅喎，架車唔係佢買喎，係佢老婆福名下買嘅喎。 咁當佢哋有咩啦？即係老公同老婆。 即係佢可能真係唔知喎，真係福名下自己走咗去買車，佢自己唔知喎。 咁呢個咪都睇到佢起碼都仲有少少嘅操守，就係話 ，OK， 我要去避嫌係要避一個即係瓜田李下嘅嫌啊嘛，即係即使嗰個唔係我直接嘅衝突，但係我係懷疑疑似有衝突，我都足以 要辭職 啦，都要問責，即係都仲有少少呢種廉恥，但係之後冇咯喎，即係被炒嘅就有嚇，曾德成俾人剁。跟住仲有邊個啊？ 鄧國威， 鄧國威俾人剁，係啦，但係。仲有啲咩辭職呢？可能係嗰啲政治助理啊，或者係嗰啲係啦，嗰啲係因為唔想喺呢個熱廚房攬走，就唔係因為有政治事故、有政治責任要咩而走㗎嘛。 見唔到有， 你等於政改三人組，即係如果你照理你三人組係嚇、你要推政改，而家政改過唔到，咁你都起碼都要問責啊嘛，冇人出嚟解釋過喎，只係話哦咁啊，咁唔重啟政改啦。 咁我哋專注民生啊， 專注民生啦，係啦，呢個任內唔再搞啦。喂，咁樣喎、高官問責制就一早就知道係揾笨神啦。咁但係即係你頭先講啊，張炳良嗰種咧，就似乎係比較即係亦都貫徹佢嗰種即係其實係醒目仔一個。 係都係。 佢照翻嗰個報告嗰個口徑去講，就係話即係個制度有事，不過咧就唔關冇一個高官咧，或者任何一個嘅官員咧需要賴嘢，需要人頭落地咁樣。其實佢呢個真係重複翻呢樣嘢先。 但其實喺佢任內，即係當然啲樓又唔係張炳良任內起嘅啦。 係。 咁但係問題就係你係喺你嘅任內度爆煲嘅話， 係。 其實你呢個都係無可避免，你都要負責。 當然是其實不可以咩啦，你不可以話誒嗰啲嘢上手流落嘅。雖然政府好多官好無恥會講啲咁嘅嘢，但其實係唔可以咁講噶嘛。你上得呢個位置，你就要即係要做，你要 deliver 你。 你梁振英咁樣，你有乜嘢事，你就話上手流落係曾蔭權造成嘅，係咪先？ 跟住自己要起嗰啲就話：，我任內未起好咁樣，即係其實咁你自己做咩？ 人哋問翻你賺追翻你數嘅時候，咩全民退保啊？然後話例如起樓嘅個目標，你追唔追到啊？咁樣，我依個順手流落嚟嘅。 跟住又賴啲人咯，話你司法覆核咯， 係啦， 話你即係土地供應，跟住司法覆核令到啲工程好慢咯。 咁所以你成個政府都係唔會即係冇問責 卸責制咯， 卸責制 係啦，乜嘢都係擁俾人咯， 係 啊。 咁佢全部就大家成個社會就無人駕駛啦，大家都係賴呢個社會錯啦。 咁係㗎，其實都有，其實唔係，係市民嘅錯，係你班人喺度搞住曬，即係佢總之乜嘢都會賴到你啲人嘅。咁跟住咧，有必要嘅時候咧，就挑動你即係呢班人裏面嘅唔同嘅人嘅一啲嘅矛盾啊咁樣。咁但係即係啦，林鄭竟然咁啱死講呢啲嘢，話政府做正義嘅事。我哋頭先講個正義大概係咩啦？咁你見到政府有啲乜嘢係正義嘅咧？咁樣即係嗰啲校委嗰啲都唔講添啦，嗰啲港大校委啊、令大校委嗰啲都唔使講啦。即係咪正義咧？咁樣係咪公平咧？咁樣咁跟住係啦，又夠膽死話自己上行天堂，但係竟然咧呢個天主教區啊湯漢啊書記咧，就走去撐啊林鄭， 係咩？ 係喎。佢話即係 佢話阿林鄭係咩咧？睇下先，佢就當阿湯漢咧，佢就話咧，佢十分欣賞阿林鄭司長嘅才幹、魄力同埋能耐，仲有嗰份全力以赴、勇於接受挑戰嘅意志啊！司長嗰份永不言棄嘅毅力同承擔咧，就正正係我哋明愛工 同工 學習嘅好榜樣。 哦，咁即係蛇澤。 即係咁樣都讚佢，即係我亦都未見過一個神父咧，即係會即係有個教徒同佢講，即係或者係啦，喂，阿神父，我上硬天堂噶啦咁樣，跟住你話啊好嘢，你好嘢，啊你真係有呢個永不言棄嘅， 同埋即 係 你作為一個 真係未見過， 你作為一個教徒，其實即係適唔適宜，即係我唔係教徒啦，但係適唔適宜，即係話自己上硬天堂啊嗰啲神啦，因為我即係我以我認識嘅。嘅人裏邊咧，即係好少人會話自己係上眼天堂咁囂張。即係除咗一個就係即係會話自己，即係話我知道自己嘅歸宿喺邊，你唔知啊嘛。得嗰個人之外，但係嗰個人咧，其實即係都係已經臭名遠播啦。即係除咗嗰個人之外咧，第二個就係林鄭啦。所以我覺得即係逢係話知道自己歸宿喺邊嗰啲人咧，就係最即係。最有問題嘅， 係，但係即係我覺得個即係個神父，當你見到一個教徒講啲咁嘅嘢，跟住你仲要不單止唔棒喝佢，啊，仲要喺度高度表揚佢、讚揚佢嘅時候咧，我覺得個神父有問題。 係啊，其實你做主教，你應該要指正喎。你作為教徒，你首要嘅係謙卑啊嘛。 係啦，即係而我見到呢一篇文章， 上唔上天堂係神嘅安排，唔係你作為教徒嘅安排啊嘛。係 咯。 咁不如你做上帝啦！ 即係同埋你一個人咁不知悔改，話自己冇罪嘅，跟住話自己做嘅嘢係正義嘅，咁已經好有問題啦。咁 有冇罪？喂，由呢個伊甸園開始，有人類呢個夏當亞娃嘅時候，我哋已經有原罪啦。食咗呢個係咪禁果之後，所以我哋要落難啊嘛。 咁講啦， 我哋要受到，我哋要上帝寬恕啊嘛，係咪？喂，咁你有邊個人在世可以稱自己無罪？除非你封聖。 系 咪你德蘭修女？ 系咯， 系嘛？即系话你去唔去到德蘭修女咁嘅階段先，咁嘅地位先？ 月娥修女噶嘛？ 月娥修女，佢唔系修女喎，但系佢有小朋友，有老公喎。 系喎，咁都可以咩噶？系嘛？中途即系入籍嘅， 出家 系咯。但系即系 叫咩啊？叫改个法号叫定位。 或者叫做咩好呢月娥 定位堂正咯， 系咯，我知啊，但系即系佢哋唔系冇呢啲法号嘅。啊，林鄭嘅英文名叫咩啊？ 唔知喎，但系多数嗰啲咩教宗都会有个咩保禄啊， 系， 即系彼得啊嗰啲噶嘛。 系咁，但系点都好啦，即系，我觉得即系个教会。啊！主教會講啲咁嘅嘢咧，都有啲問題。呢個可能下次翻嚟再講多少少嘅依一 part。